愧是人们称为万年冰壁的兹鲁麦普的冰山呢、啊。哼，遇到这么强的气，还能够毫发无伤。 嗯，又有一颗雷乌粪，你看我做的一点都没有错吧？从三年前开始就一颗一颗的出现了。 啊，乌龙又有一颗了！ 啊，真的？只差一颗了，动作要快一点呢、啊。 乌龙，我好冷啊，我快要结冰了。 听说兹鲁麦普山上的冰雪是任何热能都融化不了的，再撑一下就好了，忍耐点啊。不过说实在的，我们运气真是太好了，才不过拿布马的龙珠雷达出来玩一下，就发现龙珠自己聚在一块儿了，现在已经聚集四个了呀，剩下的就只要想办法不要让人家领先就可以了。哎，吃！还有啊，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别人，一定要保密，知不知道啊？ 是，我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告诉别人哦。不过乌龙，你瞒着大家，到底想要向神龙许什么愿啊？ 这个，哎呀，太棒了呀！啊！哎呀，全部到齐了耶！ 出来吧，神龙，达成我的心愿吧！ 可以替你达成，但是只限于一个 全能的神龙啊，请让高挂在天上的火热太阳都溶解不掉的万年冰壁下的威洛博士从长眠中苏醒吧。 这个愿望太简单了。你达成了，再见啦！ 哎呦， 威洛博士，报仇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五十年来的梦想，我们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可以达成了。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啦！ 広がるパノラマ。カポケ やれた地球が起こって火山を爆発させる溶けた氷の中に恐竜がいたら玉乗りしこみたいね 这是什么奇怪的建筑物啊？ 好强的气哦！ 情况看起来不妙啊！ 出口在哪里啊？ 不要去了啦！我要走了！ 你看到了？你看到了？ 乌龙！ 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你看到了？ 比克叔叔， 午饭，你来这里干什么？ 是比克，比克大魔王。我记得我们好像 是比克叔叔救了我们呢。 啊，真的啊！说实在的，乌曼，你怎么一点也不怕他呢？不止如此，哎，你好像还特别尊敬他。 可是比克叔叔到哪里去了呢？ 你听好啊，乌曼，今天发生的事情要当成秘密哦。 可是， 这是男人跟男人的约定啊。 说出比克叔叔的事，妈妈一定会担心。 你看嘛，我就说嘛，所以你绝对不能讲出去。 那个孩子啊，不在家里好好的念书，连续三天溜得不见人影。也不跟我交代一下，悟空啊，你就是太宠他了，悟饭才不肯乖乖读书。 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书不必读太好，像普通人一样就行了。 啊，你又这么说了，悟空，你太不了解社会的眼光了。不好好读书，进好学校的话，这个孩子啊，一辈子就真的毁了。 我觉得悟饭不应该会那个样子吧。 听好了，悟饭，今天发生的事情要当成秘密，绝对要保密啊！ 比克叔叔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想要成为伟大的学者。 你的功课都做好了吗？ 还差一点哎。 做完了就下来吃饭吧。午饭那个孩子平时是不会在写功课时候睡着的呀。难道是我的午饭已经渐渐的变坏了吗？ 气死我了，为什么才弄坏了一个龙珠雷达就得罚我来准备午餐嘛，真是的，不骂自己不会煮菜就找机会强迫别人。 你刚刚在说什么呀？你在搞什么飞机啊？炉子里面满是黑烟。真是的，怎么做事都这么半桶呢？ 你不满意的话你自己来做做看啊。 哎呀，算了算了，事到如今不得已。 你会煮菜吗？ 笨蛋，不会叫外送吗？ 是。 喂，海龟啊！来了来了，是谁啊？ 武田老师在不在？ 你是？ 这里是武田老师的家吗？ 是是的。 武田老师在不在？ 我就是武田老师。你请问有何贵干？ 威洛博士找你，跟我们一起走。 威洛博士，我不认识啊，请你们不要妨害我午睡好不好？ 是他们呢。 这些人他们是什么人呢？ 事情办完了的话就请回吧。 是天下第一的武田老师，功夫果然高明。不好意思，请你跟我一起去威洛博士那里一趟吧。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愿意去。 你说什么鬼话？快点跟他去啊！快点呢！ 难道说你不顾那个小姑娘的生死了吗？ 难得别人跑来招待你， 你就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吗？ 真是的，没办法。 不愧是人们称为武术之神的武天老师，果然识时务，世界最强的男人啊！ 怎么办呢？ 龟仙人老爷爷跟布马被抓走了。乌龙，你放心好了，龟仙人老爷爷可是打赢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武术之神哦，不会有问题的啦。 可是，我想他一定是被带去兹鲁麦普山去了呀。 什么？你又跑去跟比克那个人见面了？你明明知道妈妈讨厌他啊。 可是我…… 好了，现在不是计较那个的时候了，我去一趟吧。 我也要去。 不可以，那里不是小孩子该去的地方。 可是 不准去。 筋斗云。好了，我走了。 悟空，路上要小心一点哦。 知道了。 你想溜去哪里呀？ 尿尿啊！ 厕所不是在那个方向。 你也差不多该告诉我目的地了吧？放了这个女孩吧，你要找的人是我不是吗？ 就是说嘛，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外人，快点放我回去嘛！ 魏洛博士，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把武天老师带来了。 那就马上动手吧。 是。 威猛， 让你久等了，武天老师。这几个是我利用生化科技的精华制造出来的吉西米、米索兹，还有艾比略三位狂暴的战士。武天老师，你是号称世界上最强的人，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强的人？这么吹捧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那么。秀场时间开始。不敢相信，这就是威洛博士口中所说的世界上最强的男人吗？ 威派气功。你们应该稍微敬老尊贤一下呀。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欺负老人家呢？ 身为天下第一的武术家，号称世界上最强的男人，武天老师原来也只有这点程度的力量啊。 你是白痴啊？ 什么？你骂我是白痴？ 你当然是白痴了，居然说龟仙人是世界上最强的人，那已经是50年前的过去式了。 过去式？ 姑娘，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什么？是谁啊？你快出来啊， 不准你对威洛博士出言不逊。 威洛博士， 我是威洛博士的助手，生化科技大天才克勤博士。 威洛博士跟克勤博士，难怪听起来很耳熟哎，原来是被公认为不出事的天才科学家威洛博士跟克勤博士。 你年纪轻轻，见闻广博，值得夸奖。 可是你们两个人不是在50年前被突然发生的气象异变一夜之间跟研究所一起被埋在大冰雪的下面，同时死掉了吗？对了，你们就是死在这个兹鲁麦普山，是不是这样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没有错，50年前我们是被雪给活埋了，可是我跟威洛博士并没有死掉。你看看这个，这是人类史上最厉害的天才科学家威洛博士大人。 是哪儿？ 本想更豪华些，但也只好这样将就了。小姑娘，你已经亲眼看到了，威洛博士大脑还活着。 算了吧，书上加了注解，你们两个做噩梦般的实验，被冰山给埋没，还算老天有眼，给你们一个天谴呢。 你给我住口！那是因为一般人的脑袋太笨，无法理解我们这种高水准的科学家想法。 小姑娘，我问你，世界上最强的人是谁呀？ 当然是悟空喽。 悟空， 就是孙悟空啊。 孙悟空， 他可是你们好几个人加起来也打不赢的对手哦。 你说什么？ 真有趣，你说的那个人在哪里？ 你们找悟空过来想要干什么呀？ 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威洛博士想要转移到世界上最强人的肉体上重新复活呀。你想，这不是一桩好事情吗？ 那怎么会这样呢？ 威洛博士会永远统治这个世界的。 过去那些人类把我这个天才当作疯子一样看待，完全不承认我的贡献。现在我决定以我的科学力量来统治他们，向他们报仇。 你讲这些话太莫名其妙了吧？ 住口！ 3天前，南都附近广大的森林地带一转瞬间化成沙漠，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难道是？ 就是我们。这件事在世人之间引起骚动，以原因不明来解释。其实以威洛博士跟我的能力来看，这件事简直比吃饭还简单。告诉你，那不过是我们对愚蠢的人类所做的报复的第一步，是威洛博士改变世界、统治世界之前所留下的一滴尊贵的血滴罢了。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办不到的，只要我们有心，我们还有办法让全世界在一转瞬间化成沙漠。你相不相信？小姑娘，我问你，叫做孙悟空的那个男人到底在哪里啊？ 等一下，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正向这里接近。 是什么？是悟空。 那什么？ 好强的气，孙悟空。这个男人的身体的确可能最适合我们。 悟空。悟饭，我的悟饭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对不起，妈妈。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就是孙悟空吗？ 没错。龟仙人老爷爷还有布马，他人在哪里呢？ 他们就在这座要塞最深处的地方，你有办法进来的话试试看嘛。 啊咻，哎呦好冷哦。 快点， 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吧。 我精心培养的狂暴战士啊，杀死这个侵入者吧。 冷死我了，这个地方那么冷，力气根本就使不出来吧。啊！这是什么？怎么没完没了啊？没想到这家伙的身体还真软呢。好。界王拳。现在身体好像暖和一点了。呀呀！这应该不是残像拳，消失的时候他的气也跟着一起消失了。冷得使不出力气了。 孙悟空啊，艾比略的冻结拳所结的冰可不是路边那种容易溶解的冰块， 你要死在极寒地狱之中吧。 给他毙命一击。 悟饭， 爸爸，哎呀， 哎，克林， 悟空，你太见外了，要来怎么不找我一起来呢？ 可恶，不准破坏我的好事。 时刻终于来临了，我决定了，我要借用你的肉体重新复活。还是好冷哦，冷得快要结冰了。对了，悟空，武天老师在这前面吗？是啊，他在最后面的地方，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没错，快点跑，快点过来。 好像在上面。不马，悟空，悟空，你怎么了，爸爸？ 你来的很好，世界上最强的人呐！你到底是什么人？龟仙人在哪？武天老师睡得正甜呢，不久以后我会把他改造成先前你遇到那三个家伙一样。你说什么？爸爸，你看那个。那是什么？爸爸。 那是人类的大脑哎！那是50年前的恶魔科学家企图征服全世界的疯子，也就是那个威洛博士的大脑。那 是世纪最伟大的头脑，你怎么可以说是恶魔科学家呢？你们只顾做自己的实验，完全不考虑给外人带来的麻烦，你们当然是恶魔了！ 啊！ 变成那种要死不死的样子，还存活下来干什么呢？你们这些人早就应该要死掉了！只有大脑还能活，怎么可能呢？ 嘿嘿嘿嘿嘿，我们就有可能为了得到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无聊人类统统改造成人造人，让他们向威洛博士臣服。但是威洛博士还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就惨遭横祸。为了完成博士的理想世界，我把威洛博士大脑取下来。 希望有一天可以达成与威洛博士一起统治这个世界的梦想。可是 这里的万年冰壁把威洛博士肉体完全封闭起来。我想这是因为老天爷嫉妒威洛博士那无限的力量与骄傲吧。现在我们获得七龙族的帮助，复仇的时刻终于来了。 孙悟空啊，我想要得到你那世界上最强的身体。 你说什么？ 威洛博士他想要把大脑移植到你的身体上。 没错，我们要把你的低级大脑挖出来，将威洛博士的高级大脑移植到你的头上。 你在开什么玩笑？我的大脑跟我的身体都是属于我自己的。 那可不行，你的身体是属于我的。 妈妈，悟空，悟空，妈妈， 差不多该动手了，剩下的就交给那个男人来收拾。 住手！悟饭。 孙悟空，你果然是最强的人，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是你，比克。 比克叔叔，比克叔叔，你是为我而来的吧？ 悟饭，别靠近他。 我已经控制了比克大魔王体内那个巨大的邪恶之心了。 住手！快让比克叔叔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可办不到，现在他可是威洛博士的忠实手下了。 快点住手啊，比克！呀！呀！ 比克叔叔，快点住手啊！我求求你，快点住手啊！不要在那边慢吞吞的，快点放我出去！ 你讲的真容易啊！ 看来这下子非关掉动力来源不可了。 直接破坏可不可以啊？ 住手啊，比克叔叔！比克叔叔！ 悟饭，快点离开他！那个邪恶的家伙已经不是以前的比克了。危险啊，悟饭！ 比克叔叔， 我绝对不原谅你。 小鬼，凭你的力量能办出什么事情啊？ 别说了，克勤，不要再刺激他了。 一切都是你不对。 像你这样的小鬼，还是乖乖回家去喝你妈的奶吧。 克勤，住口。 都是你，都是你们不好。需要我出马的一天，你们的确是厉害。 威洛博士。 只要能够得到你的肉体，我就可以告别这副丑陋的身体。不久之后，我将重新复活，成为世界上最强而且是最伟大的人类。 我不信。娘姨， 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力。那个家伙就是控制我的那个家伙吗？他不可以原谅，我们绝对不可以原谅他。 皮克叔叔， 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倒我吗？ 用龟派气功。 龟派气功。 居然不行。 照这样看来，只有界王拳才行得通了。 呀！ 啊！不要去啊，悟饭！身体还撑得住，我跟你拼定了！三杯界王拳，闪！闪！闪！闪！闪！鬼派气功。没有完呢，那家伙还活着， 这样他还不死啊。 孙悟空，你果然厉害，既然这样，我就请出我制造出来的所有能源，把你跟地球一起毁灭。 大家赶快逃啊，这里很危险，快走啊。 那爸爸呢？ 我要使出最后的手段，利用元气弹打败那个可恶的家伙才行。大地啊，海洋啊，天空啊，还有活在世界上所有的各种生物。 快不见了，快不见了啦！哎呦， 请你们把元气分一些给我吧。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全都是为了大家。哼，拜托你了。这全都是为了大家。 怎么了？地球为什么一片骚动呢？ 太好了，元气已经渐渐聚集过来了，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制造出元气弹了。地球所有的元气都聚集到了。 他想要干什么？ 这是元气弹， 看着。 全力来阻止他！ 遵命。 你们就跟地球一起化为宇宙的灰烬吧。 好难活。到了 星球上所有的生物，谢谢你们，飞过去吧。 这里啊，他还活着呢。 爸爸， 大家都还好吧？ 比克，干得好啊！ 其实是悟饭表现得好。 威洛博士的野心被粉碎了。当人类赤裸裸的欲望失去控制的时候，也许会再出现第二个威洛博士也不一定。可是大家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还有孙悟空他们在呢。其实这个威洛博士倒还有一个可取之处，他称赞我是世界第一呢。 ワクワクがキキが